好啦，翻翻嚟啦。 翻翻嚟第二節嘅時間啦。咁頭先講到嘅銀光二千啦， 全新嘅銀色嘅制服， 咁就咁每集佢解決咗唔同嘅嘢，但係結果咧都未出曬52隻王牌嘅。 因為佢都腰 腰斬啊。咁啊，代此而起嘅就話你頭先 mention 過嘅幻 想情嘅，但係幻想情咧就不斷咁拍落去。 係 啦，因為已經缺咗勝負啊。咁其實70年代咧，好明顯就係靈異就贏咗科幻。係 啦。 咁其實咧喺電影上面都係喎，當年亦都拍過一套李修賢主演嘅超人真係變身啊！ 中國超人啦、 啊，中國超人啊，就係當時咧因為鹹蛋超人同埋呢個蒙面超人好受歡迎啦，咁佢哋就嘗試係咪邵氏啊？ 邵氏 投資啦，咁其實邵氏已經唔止拍過呢套科幻片，但呢套咧係第一套超人片。 其實之前都有好多類似科幻片嘅，其實就你話科幻片又得，你話 維斯利嗰種 邦片， 比較維斯利嗰種， 例如有個咩 遊鬼啊， 但係遊鬼仔啊，嗰啲、就係、是。 佢咪有個好似 King Kong 咁嘅，有一套有。 金剛啦、啊， 金剛 我 嗰度又 係 李修賢喎， 唔係星星王嗰度叫嚇， 又有 李修賢啦、 啊，真係有翻爬空龍大廈嗰啲㗎，係啊， 嚇當時仲揾特荷里活嘅特技，不過特技師嚟嘅，因為 個女主角係鬼妹嚟㗎， 係因為嗰套就回應翻 King Kong 受歡迎嘅， 冇錯冇錯。 咁其實唔止嘅，仲有例如再後少少嘅星際盾胎俏嬌啊。 星際盾哦，你鐘楚紅， 因為回應 沙窩 啊，咁我最記得啦，拍完之後冇耐咧，就喺《倚天屠龍記》第三集嗰陣時咧，《 倚天屠龍記》有第三集噶嘛， 就用翻上。其實嗱，《倚天屠龍記》咧，坐完嘅《倚天屠龍記》到第二集已經完咗噶啦， 係咯。 咁第三集係咩嚟嘅咧？ 科幻版 就係、是、科幻版嘅，就係、是、講張無忌去嘅死敵送青書就得到。九陰九陽合一變咗陰陽修羅男爵咁嘅陰陽人啦，咁就一路追殺佢哋去蒙古沙漠，咁就要揾一個蒙古暗示嘅國政傳人嘅人啦，佢發現到一個地下宮殿就是外星人樓梯嘅，就係用翻相同嘅景啦，嗰個搭出嚟個飛碟景就。 喂，但佢時代係幾時嚟嘅先？ 乜嘢啊？ 即係你講嗰個時代係幾時嚟嘅？就係《倚天屠龍記》之後嘅，即 係 古代嚟嘅，古代嚟 古代 喎。喂，你好似話嗰啲 要用外星人嘅武器去對付， 做雷射劍啊嘛，係嘛？ 又唔係真係雷射劍，實體咁，不過打兩塊光嘅。咁要用嗰啲外星人留低嘅武器先去對付宋青書嘅九陰九陽。 有冇出翻呢、這個呢、這個《倚天屠龍》啊？《倚天劍》同呢個屠龍刀？ 冇啊！ 冇俾咗龍蛇版啊！ 冇 啊！ 冇啊！冇啊！冇啊！ 屠龍刀龍蛇版俾咗老虎， 因為斷曬噶嘛，屠龍刀倚天劍 嚇嚇。哇！咁啊，搞咩嗰套嘢，大佬？沙窩嚟個基本上。 幾啦？即係但係 咁都得 係嗱，由此可以知咧， 呢個後期啲嘢呢度。 係啊，嗱，其實最主要呢個問題點解咁用 budget？budget 係啊，你見嗰陣中國超人好 grand 嘅，做好多怪獸啊，或者嗰啲 揾日本嘅造型師做㗎， 所以個成本唔低啊。 就係天地雙龍嗰個造型咯。 你亦例如頭先提過星際盾胎咁，因為你搭只咁大嘅景，又古靈精怪，整到周圍真係幾飛碟嘅。 佢到而家大家都仲記得就係唔知邊個唱嗰只白金升降機嘅邊個唱？係 陳潔凌。 陳潔凌係 即係佢搭個咁嘅景咁貴，梗係用多鑊啦。 最尾有 Darth Vader 出嚟咋嘛。 係但係個 Darth Vader 係揸雙截棍㗎喎。 係發光嘅雙截棍係嘛。雷射雙截棍係嘛。 結果係個好樣雖然禮仔嚟 其實咪搞笑㗎咋。 嗰個係搞笑。即係所以其實最簡單我諗其中一個 點子啊你講埋先。 戰敗嘅原因相信都係 budget 嘅問題。budget 錢問題。 其實嗰時許冠傑地拍嗰啲咩女王密令都科幻㗎。 是但係嗰啲就再後啲啦。 喂，大佬， 嗰啲真係用好多 睇機械人，當然佢係人咁大合完之後都。 但係嗰啲就真係用好大嘅本體嘛。咁你之前邵氏嗰啲都係 講到大本㗎，係啊。 其實再早期少少，邵氏都拍過嗰套，但係嗰啲就與其話佢科幻，就不如話佢詹士邦啲啦。其實你都好科幻，當年點會有啲流動電話啊？ 係啊，冇㗎，係啊， 啲 用啲嘢， 啲。啲打火機咁大嘅噴火槍啊，咁其實嗰啲係好詹士邦嚇嚇，咁最記得有個咩黑菩薩啊，女咩女殺女唔知女乜嘢大戰爆炸黨啊， 女殺手 啊之類咁嘅嘢，少少拍同埋好多套另外何麗麗做嘅咩女殺星啊，咁依啲都係其實好科幻嘅，即係用粉黑。 粉盒做的 手裏面有雷射標啊，死光標 啊，死光標啊，這些其實很科幻的，同埋好大部分的東西都是日本導演拍的， 是沒錯。咁嗰時電視就係點解輸俾《幻海奇情》？因為其實咧嗰啲靈異嘅古仔比較 budget 細，而做到效果啊！ 你例如《銀光二千》或者再提過嘅《再版人》其實佢哋都要搭好多幾古靈精怪，即係 台當時 budget 唔多。 即係以喂你一套 drama， 你唔使搞咁多樣咩？你起碼銀幕上嘅幾廿盞閃燈啊，斬來斬去嗰啲， 只不過係成本效益問題。係啊，我求其打啲綠燈，喂阿羅蘭姐你嚟啦，咁又嚇親你啦。咁喂阿嗰時唔止啊，最出名應該係陳立品啊，成日出嚟問米㗎嘛。但係你見到佢都驚啊，大佬，即係佢好容易咧就可以製造到嗰種恐怖嘅氣氛。 咁但係你 只不過係揾幾個演員，即有啲演技做到㗎喇， 你要做到科幻呢，你可能會覺得好白痴，除非真係好抌本啦。 係 你就算連電影嘅級數中國超人咁 都唔得， 都要大雞幾尾㗎。例如佢嗰啲山啊，即係個龍咁嘅山嗰啲，其實你喺之後好多到包括《倚天屠龍記》啊，或者都見過 嗰個山頭龍 如來神掌啊， 其實係武俠片裏面剩翻啲景嚟嘅， 好多都要 用翻， 都要翻用嘅， 翻用係啲景啊，唔止用一次。 但係你其他嗰啲用唔到嗰啲車咁，你遊過曬佢啊，加曬啲咁嘅蝙蝠車咁嘅尾啊，咁嗰啲點用得翻啫？ 冇㗎啦， 同埋嗰啲人嗰啲古怪科學巡邏隊咁嘅制服又用翻喎， 嗰啲用翻， 除非你拍續集。 哇！如果嗰度成功，佢都會㗎。哇！其實如果當年啊呢套戲成功， 不過嗰套戲開咗一樣嘢，就而家戰隊都計揾肉蛋嚟做， 肉蛋嚟做女幹部，反而係佢開創嘅。 嗰陣時好密實㗎嘛，你記得日本戰隊或者無面超人嗰啲， 佢呢下反而領導地位。其實講真，如果當時咧呢啲咁嘅科幻嘅係成功而係多觀眾去支持咧，我哋今日個電影裏面嘅內容一定有呢部分咯。 其實唔可以話冇， 我哋根本冇曬啲嘢㗎。 其實唔可以話冇支持，冇支持，可能真係承受唔起個 cycle 喎。咁嘅，因為你就算中國超人，你喺西方都有一定嘅名堂。 哦，反而係啊，係啊，鬼佬識㗎 ，Inferman 啊嘛，叫做係咯。咁其實後屘咧，東方三俠啊，即係阿梅艷芳、張曼玉同邊個啊？ 楊紫瓊。 楊紫瓊嗰套其實科幻㗎， 都幾科幻。 第二集成科幻啦， 第一集就偏科啲啦，第二集就。 哇！第二好科幻，核戰之後，大佬嗰個黃秋生演炸到變咗怪物。 其實都有好多嘅嘗試啊，甚至文藝啲嘅科幻啊。 喂，其實嗰套幾好睇啊。 方中信第一套戲 《 朝花夕拾》 啊， 都係一個科幻片嚟噶。即係當然你覺得都幾好笑嘅，嗰啲特技，例如啲未來嗰啲車啊，咁真係無形到嚇親你啊。 唔止㗎，嗰時有一套叫咩兩咩幾個公婆三 條雲做衛斯理啊，最緊 條心啊。 兩公婆八條心 係咪嗰度開頭啊，嗰個曾志偉同余 第一個故事都係 哇，好科幻， 都係科幻嘅， 科幻故事。即係其實以前反而咧，我哋唔抗拒喎。 唔係，但係嗰啲咧就係比較低成本啲， 低成本 去轉佢做温情嘅，唔係你唔 involve 到 action 咧，其實就可以 係啦， 可以 OK 嘅嚇。 係啦， 但係你一 involve 到 action 咧，你就好大鑊 啊嘛。 咁 而家你邊套戲係科幻一啲都冇啊？完全冇啊！誒係啊，王家衞咪拍過套 都唔係，咁你拳王咧？ 嗰套叫咩？ 2046。 2046 嚇，係 嘛？ 佢只不過講2046年嘅2046。 2046定2086啊？ 2046嚇。 46 啊？一個房啊嘛。係點解2046？因為回歸有50年咯。 係啊係啊係啊，係50年不變嗰樣嘢咪講翻。 咁就係其實都有嘅，但係拍得都唔係太好啊！你例如 是 梁咏琪啊，王力宏嗰個拳王啦、 啊。拳王咩嚟㗎？科幻嘅咩？ 吓都科幻，阿元彪大半彪，即係 game 改編㗎。 哦係、 啊、都好科幻，都係科幻。洪金寶咪帶隻手套可以抓力量。 我仲話嗰套麻麻喎。 即係其實唔係冇嘅，但 係。我知你講邊套嚟。 但係嗰 有啲我和殭屍有約會 feel 嘅，因為個編劇係陳十三㗎嘛。 再早期。 是不是那套啊你 再早期啲嘅就80年代中間嘅咁你學校霸王都係啦。 超級學校 霸王。超級 學校霸王。超級學校霸王。 係 嗰度都好睇， 嗰度起碼好睇過龍金寶， 好睇過龍珠。 好玩嘅 嗰套幾好玩嘅，佢玩好多唔同嘅嘢。 唔止嘅，其實好多嘅。即係你要數咧，都 其實你要數嘅，其實 冇真正停過所謂科幻嘅製作，只不過有啲你唔覺得。 咁佢黑貓都係嘅，好多人去抄下 Kita 啦。 黑貓啊，或者袁詠儀嘅暴風眼咁，你唔會即係 妖獸都市。 妖獸都市啊嚇，或者全黑嘅。 大家注意，係 啊，妖獸都市。 黎卡東啊， 係標三級嗰一套啊， 黎明。 李嘉欣姐姐着緊身衫嗰度，肉色，扮冇着衫。 咁其實鬼佬咧，反而最記得咧係阿葉紫薇嗰度女機械人喎。 啊，當然啦， 好出名嗰套嘢，竟然喺外國 嗰度 porn 嚟喎，大佬。 知啊，佢哋好中意，唔係咁佢哋中意唔係因為佢除衫，係因為佢中意嗰啲好似改造人嗰樣嘢。係女機械人， 尤其是女性嘅鬼佬係相當中意嘅。 咁其實好多， 你記得你而家重拍都係重拍 Bionic Woman， 唔重拍 Six Million Dollar Man 啦， 即係唔拍無敵金剛，拍無敵女金剛。 葉倩文嗰套係咪叫做鐵甲無敵瑪利亞？ 係啊，嗰套係 都係啦， 嗰套超 有渣 古 嘅，都有雙眼嘅。 其實徐克咧就成日都想拍科幻片嘅。 徐克其實拍好， 其實碟片都有少少，不過當然佢係 碟片其實都係科幻嘅一啲。 不過 你其實喺古裝度玩好多蝙蝠俠咁嘅 gear 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咁當年新藝城其實都嘗試過好多㗎啦，最佳拍檔啊依啲，全部都係其實有少少。 啊，許冠傑嗰套係咪叫《天外飛龍》定《天外乜鬼嘢》嗰套？ 哦，維斯利。 維斯利嗰套個景同埋嗰啲嗰個景幾靚喎，即係最後出一條大飛龍追住個龍珠嗰個咧。 係啊係啊， 嗰個好睇。 其實真係嗰度都係新藝城嘅，其實真係好多，即係你唔好理許冠傑似唔似維斯利或者咩似唔似黃祖賢似唔似白素啦，咁起碼佢哋唔係做緊小説嗰個，做緊前傳啦。 係。 Not even。 唔係嗰個特技其實做得好好嘅。 係係。 最尾嗰個飛龍係真係用模型砌出嚟㗎。 但幾個做衛斯理，我諗許冠傑可能已經係算 OK 啲喎。嗱，朝花夕拾喬宏啦。 嚇！周潤發都做過。 啊，係啊，嗰個袁振俠與衛斯理嗰度。 錢嘉樂 做袁振俠， 周潤 發做衛斯理，係啊， 係。 就搶呢個舍利子嘅。 另外周潤發同期有套咩啊？珠寶二嗰度其實又係好科幻嘅。 哦，係啊，係啊，係 夢知咩夢？唔知咩夢？ 珠寶二飛嚟飛去噶嘛？ 係啊，唔係夢中人。 夢中人其實都科幻嘅。 嗰個講再生嘅夢中人就嚇，好無厘頭啊！楊咩兒莫三嗰套啊，楊雪兒係個講者。 我哋要快啲啊！ 咁其實咧。不斷係去嘗試嘅，但係喺電影度啊、電視度就反而成個八九十年代可能得幾套嘅啫。 我最記得近代啲嘅咪就係阿黃咧，即係打電話翻去揾阿許兆雄。 哦，咁唔止你 嗰套叫咩話？ 隔世追兇。 係隔世追兇， 嗰個抄 Vikings 㗎啦。 你聽個名好靈幻，隔世都唔係喎，科幻。喂，其實嗰套我反而覺得佢寫得唔錯嘅。 嗰個抄 Vikings 㗎啦。 唔止啊，其實有少 Butterfly Effect 啊咁樣。 Butterfly Effect 改變 亦有少少大隻佬嗰個 feel 啊。 係，其實大隻佬係科幻嘅喎。係㗎。 講因果啊，卡瑪啦。 係咯。 咁另外即係八十年代到嘅咧，頭先嗰啲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嘅，八十年代後期咧就有朱茵嘅《都市的童話》啦，佢扮個由即係嗰個就電影少女嘅無線版啦。同埋袁振俠啦，嗰個其實都幾科幻，嗰度有講到思想移植啊。 後屘阿羅嘉良做嗰套會唔會？ 羅嘉良做嗰套迷離檔案就 X File 添啦。 唔係，佢都做過衛斯理。 哦，嗰 《Indiana Jones》咁樣。 係，但係嗰套嘅科幻意味就低啲啦。 反而似《Indiana Jones》即係冒險多啲。 嗰個其實冇，你除咗最後去到啲所謂太空船，俾佢轉移成咯，只可以救翻白素之外，其實就冇乜科幻。 咁啊係。 唔係，但係袁振俠咧，當年喺無線做嘅時候咧，佢個景都有搭過景喎，即係喺嗰啲基地入面迷走過咧。阿李嘉欣同阿黎明喺基地入面迷走過係有景嘅喎。 就騎啲啦。 係 有景。 係。其實都係平時啲景好唔同嘅，佢嗰啲都係幾科幻。OK。 咁係啦，咁其實我哋講返啦，咁到底點解我哋會開始做呢個叫做 Sci-Fi 全面體嘅節目嘅呢、其實我哋就係會見到出面好多嘅科林啦、 其實都冇呢個科幻嘅分類喎。 啊，呢個 時都係靈異啊，或者係神秘啊，或者咁咁就算。咁你發覺咧，所有嗰啲連上次嘅粒子撞擊實驗都擺落靈異嗰啲。 嗰、那個叫超自然科學，又唔係靈異嘅 咁、啊、但係會唔會有科幻版面會比較適合啲咧？ 或者香港人對呢個 concept 比較 冇呢個 concept 冇錯。咁就想講我哋其實喺外國咧就見到啲歹譜啊，或者其實唔係㗎，你 HMV 香港你都係睇到。其實佢哋點樣分嘅呢？其實冇靈異呢樣嘢㗎喎，冇呢個分類，呢個係香港人之發明嘅 term 嚟嘅。 或者應該係啦。 絕對係啦，你外國歹譜點分㗎？何明記得？ drama 啦 ，science fiction 啦，科幻 啦 ，sci-fi 即係科幻啦 ，action 啦， 即係嗰啲鬼或者怪物嗰啲啦。 但有時都好難分嘅，你例如好多。 唔係你先講有咩分類，你唔好理點分。 action 啦嚇，啊 action adventure 通常都埋一齊啦，或者Jupiter 即係 children 嗰啲啦嚇。 嗱，其實仲有一樣嘢嘅，就叫做 documentary 嘅。 啊 ，documentary 其實咧。好多嗰啲講飛碟嗰啲嘅嗰啲嘅節目咧，係反而佢哋定位做 documentary。 係因為佢通常你外國嚟講都係拍一啲嚟 Discovery Channel 拍嗰類啊，或者阿史莫先生嗰度。 你要佢係用一個故事嚟講飛碟，嗰個就係 sci-fi 啦。係係咪啊？唔同嘅。 可以咁講啊嚇。 唔同嘅。係啊，咁嗰個亦都唔係靈異啊，即係靈異就冇添，外國冇呢樣嘢。其實 sci-fi 係咩？你查字典係咩？唔係，因為科幻係咩？科幻就係 science fiction 啊嘛。係 啊。 係咯，咁簡稱就 sci-fi 嘛。咁其實就係科學幻想小説或者科學幻想故事或者作品咁啦。咁就唔係你中意話佢乜就乜嘅，啱唔啱啊？ 不過你有時點都講到 crossover 啊，因為而家個定義。 唔係， 例如你 Stephen King 作嘅 係一樣嘢。即係當然有科幻加偵探加好多嘢嘅，咁但係你講嗰啲都係故事啫。 嚇、啊，例如你 Stephen King 作品嚟 Bring Trial 嗰啲，其實你話佢科幻又得，話佢靈異又得㗎。 你但係佢都係故事啊嘛。 啊 OK 嚇、啊。 如果我開個節目同你解構《百慕大三角洲》，咁係咪科幻？又唔係好係啦，即係迷咁唔係科幻係嘛？ 又或者你《星球大戰》都有靈異㗎。冻晒喺度， 啲人死咗喺嘛？咁佢用科学解释噶嘛？佢冇话佢系鬼，系嘛？即系佢灵魂不死咁样系嘛？咁其实咧，我哋想讲下，即系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其实有科学啦、科幻啦、玄学啦，同埋有伪科学呢样嘢嘅，咁同埋骗术更加系啦，吓魔术又另一样嘢嚟嘅，特异功能又另一样嘢嚟嘅。咁如果大家见到一啲嘢，即系哇好真，但系你谂真后，你魔术都好真嘅。如果佢唔係大衛高伯飛，或者佢唔係某某出名魔術，佢話明咩聲呢個假嘅，你咪當佢特異功能咯。 咁咪大衛高伯飛都話明係假嘅。 唔係啊，但係如果你話佢玩嗰啲魔術，佢同你講佢特異功能，好多人信同佢講。我甚至乎有朋友講啊，話佢相信佢哋嗰啲魔術師啊，係真係識啲嘢㗎。即係唔係識魔術喎，即係有超能力啊或者咁，我唔係啊大佬，人哋講明嗰個出， 講明係 出 嘅視覺， 係啊 光學個大部分都係光學技巧啫。 佢哋話有咩可能會飛？其實地位而家其實嗰已經大家已經知道嘅啦。如果大家睇過嗰、那個有咪個節目講翻俾你聽啲魔術點玩嘅， 約到俾人問下點解華園張房彈下彈下叫飛。 其實咧，大家睇嗰啲特異功能咧，咪成日喺啲藥丸啊，由個樽度攞出嚟啊嘛，其實嗰係一個好基本嘅一個魔術表演。 係 咁只不過好多人咧，佢話俾你聽，呃你，佢係有第二功能揾食啊。 咁但係亦都當年亦曾經美蘇日本都嘥過唔少錢去玩呢樣嘢啦，咬匙羹啊，點樣諗死對方嘅領袖啊咁呢啲。 咬匙羹都係一個魔術嚟㗎。 啊係，都可以 係。大家可以去各大魔術店買到呢個道具翻嚟玩嘅。係啊，咁其實好多人咧就唔知點解會好相信呢啲係真嘅。嗱， 或者人對解釋唔到嘅嘢，而嗰樣嘢佢覺得對佢有幫助，都相信係真嘅。 好似阿董如心係嘛？ 可能係咁講啊嚇。 係啊，即係你其實呢樣嘢就變咗訴諸咗一個利益啊。 咁、 你變咗風水命理係嘛？ 或者咁講，你中國人個宗教 請神養鬼係嘛？ 因為 信利益係嘛？ 中國人嘅宗教信仰其實有少少都係基於幫自己同外國人嘅好唔同。 菩薩都係噶，幫自己啫嘛。 嚇、啊！撇開基督教文化唔講，你就算原本愛琴海文化都係人同神係對立嘅位置，人要生存就要對抗神啊嘛。啊！你同中國人嗰套好唔同噶，佢唔會求神幫助你咩噶。 啊、你求神幫助是一件事、啊、但是 你完全的出發點就是為 了利益自己的另一件事。 即是到西方基督教文化興起、啊、就上帝給人自由意志，所以人是需要 去為自己的一切去做。 可不可以講埋藝科、啊、因為時間不夠。咁、啊、藝科是什麼呢？原來日本很興的。 是是。 例如有什麼呢？遠紅外線。 啊、能量水啊。 其實是什麼呢？超人太郎的絕招來的、這個啊、但不知道它變成了一些高科技產品喎，佢哋口中嘅。 其實 能量水，大家有冇聽過某某牌子嘅乜乜能量水咧？其實而家大家睇咧，有好多明星去賣呢個廣告時候，大家可能以為嗰個濾水器或者係 SPA 機。 但係而家都 係。其實咧，嗰個牌子其實出身啊，嗰陣佢係就係能量水，就係呢樣嘢嘅。咩叫能量水咧？就佢聲稱啊，佢哋經過一個機度咧，佢哋將啲能量注入咗啲水入邊，你飲咗或者你去攞去種花都好咧，棵花種咗靚啲嘅，你浸咗蘋果落去咧，個蘋果唔會氧化嘅。 他哋理論上話自己將個用咩麥麥用 nano 技術將啲水嘅 molecule 逼到好細， 但 係唔知咁有咩關係啊？ 機入邊有啲乜嘢嘅構造，佢講唔出㗎。 同埋水嘅 molecule 點樣叫逼細啲咧？你拆咗 H2O 啊，喺空氣嚟 嘅。唔係嘅。個 molecule 細啲咧，呢、這個就係真嘅，反而呢個係有嘅。但你話咧水有能量呢樣嘢，佢講唔到嗰係咩能量嘅。你明唔明？佢唔係真係咩能量，佢講唔出㗎。是一個 term 嚟，其實嗰係一個信仰咯。其實我呢樣嘢我曾有上去研究過，去過我哋嗰啲公司嘅，日本啊，有上去同佢傾過，係啊，佢就寫好多嘅嗰啲嘅叫做咩鬼嘢話見證啊，咁嚟講話呢樣嘢有幾好，有醫翻啲咩病咩病。 其實 technically 你話迷信有得信仰又得啦，呢啲 係啊。咁就變咗有人叫你買部機，有人咧嗰時佢接觸過，佢就係一支一支水買嘅，好貴一支嘅。係啊，咁呢啲咧就我哋就會。見到呢啲就叫偽科學啦，即係佢唔係真正嘅科學嚟嘅。咁啊，即係令到通過話俾呢個科學 又例如遠紅外線咁啦，即係能醫百病嘅講到。 係咯，咁其實你揾啲熱嗰啲石啊，或者去做呢、這個嘅嗰啲叫咩位啊？即係中國嗰啲熱嗰啲咧。 係係。夠。 即 其實唔止熱嘅，極冷極熱都可以幫你 release 嘅。 你其實敷個暖水袋或者一個 冰袋 都可以嚇、啊，令到你舒服。 都可以令你 release 嘅，因為你。麻醉你啲神經啫嘛， 即其實可能 玩 release 你啦嚇。 咁當然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偽科學嘅喎。即其實嗰條雙氧水都已經係啦。 雙氧水又有少少唔同啊，唔係科學嗰啲係信仰嘅問題啦嚇。 即仲有好多嘅千奇百怪。咁其實咧講 水晶啦， 講穿咗最後，其實呢啲同祈福黨冇乜分別嘅。不過佢冇咁激，即係你法律上可能未必定到佢罪。咁解咯。係。係嘛？即大家其實要小心啲，係啦，就唔好分翻清楚啊。是啊，唔係得意嘅呢啲嘢，其實你隨時俾人呃咗你都唔知道。係啊，所以大家用比較科學啲理性嘅頭腦去分清楚乜嘢係真咩係假嘅，呢個就係我哋要推動嘅嘢。第一希望大家會了解翻啦，係啦。咁同埋我哋點解會哇？而家真係唔好夠時間喎。 咁喺第三節再講啦。 啊，咁啊未，仲可以講下添嚇。係，咁同埋咧，頭先講翻科幻片啦。咁其實好多而家嘅好類似科幻片都會淪為啊，變成一個特技武打片咯。 都可以咁講。 你劉德華嗰套咩九一神雕已經係啦。 係。 其實佢原本個狼係城市獵人嚟喎，大家唔知唔知。 城市獵人。 係啊，即係劉德華就唔係叫萬波，但其他人叫翻曬嘅喎。 哦，係。 係啊， 鐘 鎮濤啊， 咧 係啊， 鎮濤。 鐘鎮濤叫咩村話？小村係嘛？ 六村。 咁啊，佢真係叫阿梅艷芳做姑姑嘅喎。 係 係。啊，唔係姑姑嗰下嘢就抄自呢個 神雕俠侶啦。 神雕啦，即係佢撈埋咗兩樣嘢嚟玩啊。咁其實裏邊直拍都好靚，事實上銀狐都係啊，郭富城做嗰銀狐都係城市獵人裏邊啲角色嚟。 係 係。係咯，咁其實嗰個科幻嘅想玩，不過就係拍咗出嚟就唔係科幻咯，變咗就係特技武打片。咁其實大家都分翻清楚啲，係啦係啦，係啦。咁有冇咩補充下咧？ 我嗰度就冇啦。 係啦，咁好啦，咁嚟緊咧，我哋會同大家再講其他嘅主題啦。咁可能網上面大家聽緊嘅 就 網台大家 網台 差唔多啦， 係 啦， 一段落啦。 係唔係未一段落？即係大家聽翻重温，咁我哋會有翻第三 part， 我哋會繼續講啊。嚟緊仲有好多套作品要同我分享，同埋咧 C Three 啊，我哋直擊下到底有咩睇嘅喎。咁同埋咧講翻嚟緊嘅呢個狼人啊。前傳啊，到底有乜嘢分別嘅咧？同佢原著。 OK， 好啊。 好嘛，咁我哋再休息一陣，第三節再同大家繼續講啲精彩嘅話題啦。休息一陣。 OK， 拜拜。